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咁我休息之前咧，就啱講到咧，依個萬寧嘅藥即係個分店啊，喺依個荃灣咧，就因為唯一嘅77歲嘅阿婆咧就盜竊，咁咧就嗰個金額咧就等同係30,000元，不過其實咧就係一卷印花，咁到最後咧就成件事咧，而家就搞上法庭啦，就亦都咧，你知唔知曾經咧係即係個辯方律師咧係提出咧即係擔保啊，阿婆可以擔保出嚟嘅，咁但係居然咧，即係法庭咧，證師就話我唔批嗰啲咁樣。咁我哋亦都即係翻查翻啦，究竟其實萬寧嘅背後嘅總公司係邊個咧？咁好多人都會知噶啦，萬寧其實咧就係即係香港嘅渣甸， 即係牛奶公司 啊，牛奶公司， 怡和集團。 咁啊， 呢個01就做咗個圖嘅，其實。 咁依個萬寧咧？除了即係香港人很熟悉之外咧，就當然也有依個惠康啊、7-Eleven 啊、 Oliver's 啦、三文治店啦、Marketplace 啦、高檔的惠康啦， 甚至咧就係IKEA 啦、或者係 KFC 啦、 Maxim 啦、 麥美森集團的西餅啦、酒樓啦， 360s 啦，咁就 GNC。 GNC 賣呢個補品嘅啦，係啦，咁就人夫汽車啦。咁就宜家家私啦，金門建築啦，呢個文化酒店啦。 咁甚至咧，如果你喺機場咧間中咧，你如果係搭一啲廉航咧，可能你都會 嚇、 你都會用佢哋嗰啲服務噶啦，就係佢哋就負責做一啲櫃位嘅服務，就幫依啲細嘅航空公司咧就處理你 check in 啊啲咁樣。咁我覺得其實成件事咧，如果你睇翻一間咁大間嘅公司。並不是講緊話嗰個錢大與小，但是你應該看下成件事究竟嗰、 個影響。 冇錯，即係成嗰、那個成個事，你用情理法去看一看，不是話啊，就算我真係當你 ，OK， 我真係當阿婆係偷噶啦 ，OK， 你自己諗下一個70多歲嘅人，佢仲要出去咁樣做法嘢，仲要去打四份工， 仲要係做咗咁耐幫你， 仲要係做咗10多年。 我當佢犯錯， okay， 最 worst case 到最差咪炒咗佢咯。其實你諗下，如果你炒咗個70多歲嘅人，佢仲點樣可以去揾到第二份工咧？嗱，當然我知道咧，我哋咁講完咧，一定會咧招嚟咧好多人會攻擊嘅就係、是，咁你即係鼓勵啲人偷嘢啦，老就可以去偷嘢啦，係咪咁？但係你應該要考慮一樣嘢就係70多歲做咗10多年啦，就算點樣講，好老土咁講，冇工都有勞。你只要自己用一个即是自己苦心自问 ,ok? 如果你家是有一个帮佣的一个佣人的，你想想又怎会不发生家里面的一些事，例如打烂东西烫窿衫啦、即各样在家都可能会发生。 你可以去到最近的报警都可以的。 你可以去到最近的。 那 去到最近是什么呢？就算是他们怎么毁坏都是赔700元。咁你又點可能話？唔係喎，喂，我依個杯嚇50,000元嘅喎，你打爛咗喎，你咁樣，就算係去到依個位，你都會講。但當然喺依個事上邊咧，如果我咁講咧，我亦都可以咧想象咧，我哋會俾人洗版就係話嗰個係偷啊，嗰、那個唔係唔小心整爛啊，啱你啱曬，全部都你啱曬。但係調轉你自己真係平心而論諗一諗，喺佢嚟講，就算真係偷咗你，就算佢真係攞咗你依啲嘢去換，嗰度值幾多錢啊？ 同埋，我覺得就算佢攞去，佢都唔係自己換啦。我當佢攞去二手賣都好啦，幾毫子一個。第二就係咩咧？我覺得凡事都講一個 common sense， 我哋叫做 common sense 嘅意思咧，就係人嘅一啲嘅常識。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其實唔係淨係情咁簡單，亦都係常識嚟嘅。我哋待人接物嘅 common sense。你係咪一個有 sense 嘅人？你作為一個公司嘅管理層，一個 shop manager 也好。或者到而家，我相信已經唔係個 shop manager 嘅 level 去處理，起碼都牛奶公司嘅公關顧問去處理。 因為佢都出曬信啦，已經咁、當然係牛奶公司嘅公關，即 係 去到管理層。 而牛奶公司下面有咁多呢啲咁樣嘅同食物啊、服務業啊有關嘅嘢。你諗下，你今次喺嗰個形象嘅損失，你揾10個古天樂同劉青雲，再加呢個萬寧貓嚟去宣傳啊！ 我相信你都補唔翻啊！如果你再繼續咁嘅態度，而唔係出嚟道歉嘅話咧，我相信會蔓延到去其他牛奶公司下邊嘅品牌。一定會。 如果我哋將個事你睇一睇放大喺香港嚟講咧，我哋覺得好得人驚嘅係咩咧？咁啊，近日咧，因為我哋公司就喺觀塘碼頭，好近嘅，即係一個 walking distance， walking distance 可以去到啦，咁啊步行就到啦。咁我話説咧，我哋就有一個朋友咧，佢係區議員嚟嘅，咁啊咁啱咧，我哋有一次就碰到佢啦，咁佢講起一件事。初時我哋都冇留心啊，點知後尾咧真係喺新聞嗰度見到啊。咁啊話説咧喺12月28號，如果大家記得12月。嘅時候咧都幾凍下嘅， 好凍，啱啱啱凍嗰陣時。 上個禮拜都其實都香港都幾凍下嘅，都會出現個幾度咁樣啦。尤其是喺碼頭嗰度咧就更凍啦。即係如果你睇翻當日咧，我睇翻個記錄咧。上個禮拜有幾日在碼頭那度嗰個氣温係得5度、6度， 5、6度啦，係啦，市區都係得10度。 咁我話説咧，原來在碼頭嗰度咧就有8、9個露宿者。咁呢8、9個露宿者咧喺12月28號嗰日咧就地政署咧就去 報事 去嗰度咧就用一個話唔合法佔用九龍海濱觀塘公園 嘅1月12號之前 碼頭就出咗一張咁樣嘅通知書，就話俾佢聽咧，我而家要求你咧係啦喺。即是我限定前呢你就要將你那些東西全部要清走，如果不是呢我就會找人來就跟你掃場。當然呢即件事去到那個位置第一呢就即凍得很緊要啦，其實他們都沒有地方去啦。當然也都我也肯定也都有人會出來駁斥我，就是說有避寒中心的嘛， 而且你犯法嘛，你佔用這個公家地方嘛，這樣阻住人家上落嘛。首先要明白現在大家看到那裡就是我們拍下的今星期五的這個觀塘碼頭的情況，它是一個沒有再用的碼頭，因為觀塘碼頭已經沒有渡輪服務了已經是、 但是呢就有一些私人遊艇， 是私人遊艇、 私人遊艇 是會在那裡上船 上 落船，究竟是不是那些遊艇投訴就不知道了、在區議會有討論過的， 是的，那也都呢、就是我們的區議員朋友也都告訴我們、就是、當他去、就是、詢問這個地政署的時候呢，就是關於喂究竟是誰投訴啊，什麼人投訴所以即要去執法呢這樣他們就堅持不肯說。 這個驅趕低端人口懷疑跟啲船主有關嘅，咁大家而家見到嗰啲相咧，就係佢哋嗰個屋啦、就係用啲木板上邊咧就鋪咗一啲嘅，因為凍啊嘛，咁、所以上邊就鋪咗一啲嘅帆布袋啦，或者係一啲嘅譬如 banner 布啊嗰啲，就是、一個屋頂嚟嘅。咁嗱，而家呢個就係另外一間屋嚟嘅，係、就係咧但嗱，大家記住啊，呢、這個唔係我哋所講嘅灣仔碼頭嗰類，即、就、係、是、仍然係有渡輪服務嘅一個碼頭嚟嘅。咁咧就大家見到而家就係佢哋。所謂的佔用的情況、好了，露宿者我不跟你拗法律的問題、一定犯法的、 或者大家會問、其實呢、即在碼頭的空間的管理是歸哪一個呢、剛才我們所說的除了地政呢，原來呢就是牽涉很多個部門的，除了地政呢就有這個民政處、運輸處和這個那個即係個碼頭，如果你話營業運作咧，就佢自己入邊嗰班負責人去管啦，咁樣係啦，營運嗰個公司啊，咁但係因為佢冇咧，咁就頭先咧我哋所講啦，地政啦、運輸、民政處去負責嘅。咁啊有趣喎，當呢一班人驅趕呢啲露宿者嘅時候咧，即係地政處去貼通告叫佢哋走嘅時候咧。好啦，咁啊貼完咧，咁啊大家嗰啲露宿者話我冇地方去啊，呢咁。咁點解咧？原來咧，成個觀塘咧，只係得一個避寒中心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就係話去，我點去啫？即係我就算去，你都俾個時間我搬埋我啲嘢走啦。我呢啲係我家當嚟㗎。 佢哋都應承咗係會清理嗰啲垃圾嘅。 佢哋應承 咗會搬走嗰啲垃圾。 咁佢哋就話其實咧，我哋 都 應 承搬走。 嚇，我唔係唔肯走，但係你可唔可以俾少少時間我咧？我即係都要揾個重新揾個地方，我可以搬埋我啲家當去啦。可唔可以唔好咁樣即刻清場啊？呢咁樣。咁喺大家嘈完一輪之後咧，咁因為咧區議員咧都落到去咧，就同佢哋咧講啦，就係話喂唔係喎，你咁樣即係而家人哋唔肯走啊，你咁逼到埋身冇辦法。 即係佢唔係肯走，可唔可以農曆新年之後先？ 佢話我可唔可以去農曆新年之後咧？ 俾一個酌情權。 係啦，咁啊大家僵持不下之後咧，到最後咧區議員咧就甚至就表明咧就話，如果政府拒絕。即係拒絕呢個延遲， 即係要即刻清場 嘅話，清理嘅咧，咁佢哋咧就會去同佢哋一齊過夜。即係如果係咁樣咧，就我哋都出現啦。即係你咁樣實在太過即係唔人性啊，做嘢喎！你咁樣即係話趕就趕，咁點咧？係咪即係等於北京低端人口咁啊？ 咁 exactly 咪就係區低端人口 咯。嗰啲咁樣，係啊，唔走咧，我就幫你走嗰啲。 同埋如果真係受壓，係因為嗰啲用碼頭嘅私人船主受壓咧，嗱呢單有公憤嘅，我覺得係。而家佢死都唔肯講，但亦都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就係露宿街頭嗰啲人 有些是有精神病的，其實有些不是上露宿街頭。 我其實有看到他們其中一些個案，即是那八九個裡面，其中有一個呢就是54歲的，當然大家會覺得都不太老，為什麼不去做事？其實他有事做的，他有做事的，他就甚至其實他有一個單位的，為什麼拿不到一個單位呢？就因為他自己就跟太太離婚，就有個兒子，現在他離了婚之後沒有地方去，那層樓是他的名字，他就將那層樓就讓給他太太和他的兒子住，他自己就搬了出去街上住，亦都他是間歇性是做一些地盤工，做散工，做清潔工，這樣即是餐玩餐食，所以你想想做這些工有多少錢，他就唯有拿一個碼頭來做他的 大屋仔， 大屋仔在睡那裡。當然從法律講你啱晒，你全部啱晒 ，OK？ 你霸个地方咁样嚟到住，绝对唔啱嘅。你冇理据好讲，但系调翻转嚟都要谂一谂，其实个社会点解会有呢啲咁嘅事出现咧？点解我哋今日喺香港，居然你话俾我听有一啲咁样政府系喂视而不见咯？总之我见到嘅就系我要赶你走。 唔系，同埋而家嗰个政府嘅官员嘅心态好有问题，我都系好严苛嘅一班酷吏。酷吏系咩咧？我有法可依就执法去到尽。亦都係一樣，我有法可依，你佔用公家土地嘅話咧，我就去到盡。以往咧，如果你係嗰個當區嘅民政專員咧，你一定會咧撳住呢啲執法部門，即係話因為你民政專員係 A.O. 嚟噶嘛，你係唔係專業職系，但係你 above 佢哋係睇咩咧？睇嗰個社會輿論啊，睇公眾嘅反應啊。如果你覺得係太過盡、太過絕嘅嘢，你會撳住佢哋，唔使佢哋唔會咁樣去到咁絕嘅。 嗱，譬如我調翻轉，我用一個例子，我頭先都講，我係一個司機，好多時揸車咧，我唔係咁識嗰啲道路標誌嘅。我成日都同你講，其實我因為我翻嚟係換牌嘅，我唔喺度考牌嘅。咁咧，我應該咁樣講，我絕對唔會講咧，香港警察係點衰啊、黑警啊什麼。但我亦都唔係話要讚佢哋，但係事實上咧，我係真人真事，自己都試過好多好多次，就係、是你都知啦，我停低架車叫你落去啊！你去做啲咩啦？嗱聲去銀行度入咗張票啊！咩都好啦， 你買少少嘢，就翻翻 快啲啦！你咁樣 OK？ 咁咧遇到個警察咧，佢哋咧我自己咁耐以嚟咧，佢哋好少即刻就係話 唔會即刻落保抄牌， 攞車牌出嚟抄牌，因為你違例泊車你咁。佢通常咧就會拍一拍你嘅車，就係話司機開車嗰啲咁樣。 行一轉先係。 咁咧嗱。在这些情况之下呢，其实我想讲的是什么？你令到呢个警民关系呢会好很多。绝对我明白我塞住条路，那你就踏车行去兜个圈咯。你亦都实在不要塞住条马路啊。那令到亦都不会你去跟个警察就吵架啦，就是说我赶住啊，我这里停不到车咩咩。那你如果警察去抄牌他啱晒。你冇得講，你就攞個車牌出嚟俾佢抄咯，啲咁。但係你去到呢啲位咧，就會令到大家其實個警民越嚟越緊張啊！即係嗰兩方嘅關係。 嗱，呢個就係， 但其實唔需要嘛。 好多時啲法膠咧就唔明白一樣嘢，以為咧總之就係犯法就要拉，犯法就要判刑。我成日都話情理法，情理法係咩意思咧？法律係咩目的咧？法律係令到個社會有秩序，而令到咧係大家喺一個所謂嘅和諧、安居樂業嘅環境嗰度生活。法律的存在不是為了對付人民的，是要它有個目的在這裡的。 你也不是去找一班執法者去對付他們嘛，因為你放他在前線，其實他們很慘的，他們下下的衝突就是、你抄我牌，我就會說你懂什麼，你只懂抄牌而已，我可以告訴你，你是我納稅人養的，你這樣。因為在大家言語我已經谷氣了，你已經罰我錢了，我實會在這裡講幾句，好了，他就會說你不要再說了， OK， 我告你啊，這個侮辱警務人員， 接著現在說整辱警罪就是這樣來 的。對，那即你其實這是不必要嘛？點解要即係大家唔可以好地地？佢只要同你拍你嘅車就話喂，好司機開車咁喂喺你嚟講，佢已經俾咗個酌情權，已經係寬限咗你叫你走噶咯喎！即係你仲喺度死唔走，死停喺度咁， 所以 你 頭先講個酌情權嗰三個字就好重要。喺英治時代，香港嘅殖民地點會唔係嚴刑峻法啦？喺機場講粗口都犯法啦，揸的士嘅的士司機講粗口都犯法嘅，其實係。 係啊，你試下喺地鐵講粗口。 法例係寫到最嚴苛嘅，其實係。咁然後點解人哋個文明啊？英治時代嘅文明係體現喺咩咧？佢個執法嘅尺度，就係佢所謂嘅酌情權啦。拍拍你嘅車，唉，快啲行啦，唔好阻住啦咁。 咁你唔好再咁啦， 你條氣都順啲係啦。你再唔走就抄你噶啦咁。呢個就係嗱，個警察執法嗰陣時候，佢有指示嘅，唔係佢自己 見到你女士就放你，見到男士就抄你。 唔係，因為唔係淨係放一架車， 係啊， 全行都放曬。 所以我就話呢個執法係有個有個尺度喺度嘅，執到幾多，執到幾嚴，執到幾緊。 嗯， 其實後邊都係有一個政治嘅決定喺度嘅。但我覺得而家香港社會變到咁嚴苛咧，係呢幾年嘅事，由林鄭月娥同梁振英之後嘅事。 你咪令到個社會越嚟越分化啦，大家分開兩邊啦，就係你啊，總之唔使講啦，你都係衰噶啦呢個。 你睇好簡單。啱啱判咗黄之锋入去坐监，呢、這个刑事藐视法庭案，其实执法嘅角色系警察啊嘛。如果旺角你话有人非法霸占道路嘅，应该由警察去清场去执法。 但系你而家唔系， 警察唔执法， 你走去揾揾啲私人 小巴商会， 走去投诉，然之后 咧，然后申请法庭嘅私人禁制令，由私人去执法。 点会啫？嗰个系公家地方， 由一班红帽仔去执法、 嗯， 然后你就 assume。那些人一定是知道这个法庭的禁制令、 嗯、 然后你在现场出现没理由解释的话就为之刑事藐视法庭、 嗯、 结果黄浩铭黄之锋现在就判了入去坐监好了如果你是法交的话你就会觉得他是犯法 是 因为刑事藐视法庭已经讲了嘛、 嗯、 但其实他这个后面有一大扎被告的其实都是 同埋你也要想清楚就是整件事的起因是什么呢真真正正的事的背后是什么大家已经好像完全遗忘了总之就是你冲击、嗯、你冲击我那里是就犯法就是不啱但已经不再讲其实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大家已经不再讲了总之就是说那里已经是话了不准进去的了你还是这样逗留 你还在那里出现 没 合理、就是、理由解释、嗯、那就是什么呢这个也是呢我睇大律师公会改选、 嗯、 我就睇下骆应鉴，因为骆应鉴喺我心目中咧都唔系一个经常出嚟就政治问题表态嘅人。 系， 但系今次佢加入去呢个戴启思嘅团队里边去参选，同埋阿沈士文啊、陈文敏啊呢班咧，好明显佢系即系豁出去， 忍无可忍啊！ 忍无可忍。咁咧系啦，我睇佢讲，佢自己有讲过点解会参选。 系， 佢话喺呢个而家已经审紧啦，就系占中九子嘅起诉里边，律政司竟然。是捐窿捐罅去找一些 common law 十九世纪里面的叫做妨扰及煽动他人妨扰罪去起诉他们。而不是我们一路想的那个的非法集结、 嗯、 或者教唆他人非法集结这类。为什么呢就是目的是要重判他们入狱。 嗯、 这个我觉得是也都是反映到一样东西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法治就是所有犯法的东西总之律政司就一定正确由法庭去判决。如果他用一条捐窿捐罅是用一样的东西钉你进去而是法院有配合的这个就不是法治这个叫严刑峻法这个叫做酷吏治港不是港人治港即是我们会不会愿意将我们生活的空间很多人说、一你犯法破坏和谐社会你在立法会拉布破坏这个香港发展大家有没有细心去思考一下如果政府是这样的话上行下效所有執法部門都會捐窿捐罅去到盡去到絕，包括對付觀塘碼頭的露宿者、 嗯， 包括律政司起訴呢個77歲的李婆婆， 都唔使講到咁遠啦。我用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我諗你同我都一定會試過，你有冇試過喺地鐵飲水啊？當你哇行到好興，你個背囊有樽水，我真係好想飲一啖啊！你會唔會喺個車廂裏邊，我拎樽水出嚟飲一啖？ 罰錢噶。 嗱，理論上喺法例上咧係唔準飲食噶，係唔準 嘅 喎。OK，、 啊、 但係調翻轉，當你有冇曾經見過？我真係見過無限量咁多次嘅嗰啲 courier boy 送速遞員， 速遞員係。你見到佢孭住嗰個咁嘅大包裹， 真水 大包細包，已經係要咁樣去逼地鐵。其實我已經覺得係哇，唔係嘛？點搞啊？點拎啊？呢咁佢只不過係喺即係喺個背囊度，喺個腰袋嗰度掹樽水出嚟飲。你會唔會即刻就話喂？你做咩諗飲水啊？ 撳停架車拉你 飲水嘅，即係你自己調翻轉都會諗下。你試下喺香港三十幾度孭住個咁樣嘅聖誕老人大袋。只是想喝啖水啫，即係使唔使去到咁咧？當然，如果你一定堅持就係話不准飲食，唔識字啊，睇睇嗰啲咁，你講曬，你啱曬。 但係呢種嚴苛咧，我覺得係以政府嚟帶頭嘅。其他企業點解會咁樣做咧？睇琴日萬寧嗰個新聞稿同政府新聞稿係一模一樣，我覺得 就係、 是、copy and paste 咁樣。咪就係即係我依法辦事。係 啦，依法辦事，有法可依，有法嘅就去到盡，去到絕，釘你坐監。就是这样的心态底下衍生出来的东西的。所以我说很多网民就说这个杯葛这个万宁其实我觉得现在不是杯不杯葛的问题其实是要去道歉我觉得 是,、啊、 是要对不是对我们道歉。不是说因为造成不便好像郑若骅那你僭建对我没有造成不便的其实。你是要向公众致歉其实是。你落立法会 是要向公眾致歉啊！你而家萬寧都係要向公眾致歉啊！ 即係並唔係咧，你所講嘅喂誒，佢偷咗嘢就，所以咧我就用呢個咁樣嘅方法誒、對唔住咯，我係覺得你作為一間咁大間嘅集團式嘅企業咧，喺某程度上都應該盡一個社會責任，並唔可以係話誒佢偷咗嘢我就即刻咩咯。同埋仲有你而家做一啲咁嘅事出嚟，係亦都係作一個好差嘅示範，去俾其他嘅即係營運嗰啲人咧，即係做生意嗰啲人，佢哋就會覺得誒、萬寧都係咁啦，就會 set 咗一個咁樣嘅案例。係 助長緊一種咁嚴苛嘅態度。 同埋你諗下，對成個社會有咩好處咧？如果大家都用一種你唔要我唔讓，我你褪後一步啊！褪後一步，其實真係你蝕咗幾多錢啊？使唔使咁樣咧？所以我即係我覺得我哋要去做嘅並唔係話，我哋罷買咯。老實講，其實我從來都唔同意個萬寧，即係基本上，基本上依啲所有依啲咁嘅 chain store 咧，我係可以避免都唔會 可免則免。 我就算我買份報紙，我都唔會同 Seven 買嘅。即係可能啲人會話：喂，唔係喎 ，Seven Eleven 咧係依個 franchise 嘅。 唔使，我寧願去 我寧願去報紙檔。OK， 我唔要你俾個包什麼紙巾，我根本我都唔用嘅。 我亦都唔要印花。 係啦，咁因為我覺得你自己諗下，坐喺街度嗰個人十幾個鐘頭咁樣去吸塵、吸熱、吸廢氣，你只不過是買嗰個報紙，佢賺你一個二毫半。咁點解我哋唔可以用一個咁樣嘅思維去諗一諗？大家如果真係願意用呢個方式，大集團需唔需要咁惡咧？即係我哋可唔可以咁樣去縱容呢啲大集團，由得佢哋呢啲咁樣嘅行為咧？真係直情不可理喻咯。 同埋，我覺得一間公司去到咁 arrogant， 出琴日嗰個聲明，即係話佢根本係唔重視所有消費者和消費者的關係。 而家佢刮嗰一包咧，唔係刮阿婆啊，其實係你同我都有份。 佢出幾多萬寧貓、古天樂、劉青雲都冇用嘅。如果一間公司係我打風咯，快啲翻屋企咯，感冒喎，快啲嚟食買感冒藥，呢啲咁嘅虛假嘅形象嘅嘢，關心你嘅形象嘅嘢，一鑊過青苔。第二，我話俾你聽，當你有個咁壞嘅印象嗰陣時咧，好多消費者係會咩咧？去挑出你嘅錯處出嚟。既然你嘅行業是遍布香港人的生活咁多層面的嘢，你不是淨係得萬寧嘅，你有宜家家私，你有金門建築，你有 KFC， 你有美心西餅、美心酒樓。 唔使啊，我好簡單，我去食你個美心快餐嘅時候，我見到有隻曱甴躝過喎，我唔高聲呼叫啊，曱甴啦！ 死緊啦！所以我就話呢啲 毒藥嚟噶，食死我！ 即係點講？你好多人消費者係無權無勢，係事實上我哋無權無勢。但係當你間公司顯示出你嗰種涼薄、嗰種黑毒啊，真係～嗰種涼薄嘅話咧，你係摧毀緊自己成個公司咁多年用幾千萬每年嘥幾千萬廣告費所 build up 嘅形象，一鑊過清袋啊！而家係已經清緊台添啦。就算你個 CEO Dairy Farm 嘅 CEO 出嚟認錯都好，已經清緊台添啦。已經係唔好話你嘅商業競爭夥伴，而係甚至上你喺市民心目中，究竟呢個渣甸係一間乜嘢公司？呢間英資公司？究竟而家係一個乜嘢嘅公司嚟？ 即係嗰班管理層， 嗰班管理 層做緊乜嘢？ 究竟做緊乜嘢？點解冇人攞去危機處理，仍然繼續去出一個咁嘅聲明出嚟？ 出一啲咁樣嘅，完全咧係非常之藐視咯！即係覺得你阿婆有咩能力同我打啫？你七十幾歲 ，OK？ 你又乜都冇嘅，我係咁刮你咪刮你咯。同埋仲有你而家斷正俾我，你有咩辦法咧？咁即係如果我哋 佢最多使啲五毫走去洗人板咯。 即係如果你諗下，我哋連呢啲事見到都唔出聲，大家誒唔關我事啊。咁佢有偷嘛？誒咪一人加一句就誒，我都大家唔好講咁多啦。即係都係咁啦。其實我哋成個社會變成咩樣咧？即係你稍微諗下，如果呢件事有一日，就因為你喺地鐵飲一啖水，我哋地鐵就即刻衝出嚟啦！啊，咁其實係變成咩咧？依、這個就係香港同大陸嘅分別。大陸就係咁噶啦。喂，我話要清低端人口，一嘢就掃場。 我要城管，你擺非法擺賣，打你又得，鎖你又得，踢你又得，係咪咁咧？ 係啊， 係咪？所以我就話咧，香港社會嘅嚴苛咧，你話係咪可以改變咧？係可以改變，我覺得。 見到呢啲事出聲，大家 出聲。第一。但是消費者是有力量，我們回到我們一開始說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 Apps、其實是因為我們希望是團結更加多的人，他的消費是有 value 在背後的，我們選一些有信念、有價值、值得支持的商戶去消費，他們的產品去消費，就算我買一支礦泉水都好，我去哪裡買，我背後我都有個 value 在這裡，這個正正就是未來已經很明顯，在外國已經是一個嘅社會嘅發展嘅階段嚟嘅。如果你仲抱住七十年代，我霸曬啲鋪頭，你咪中意，你咪唔幫襯我咯。 同埋咧， 去邊度買？ 有一樣嘢，大家可以認真去諗一諗。我使乜要你嗰個印花啫？我使乜換你嗰個煲啫？我使乜換你嗰個夾啫？你要減， 在個產品減俾我， 係啊，唔好再貪嗰啲嘢。 我唔需要攞你啲咁樣嘅垃圾。首先你買一啲咁樣嘅垃圾翻嚟，要我去增加消費，然之後去換你嘅咁樣嘅 gift， 換你嘅咁樣嘅煲。我根本我唔需要。如果你嘅產品根本唔好咁樣去賣貴咗俾我，我根本嗰、那個我節省嗰樣嘢，我咪自己去揀我自己想要嘅嘢咯。 萬寧同七十一係最多，包括惠康都係嘅，最多呢啲咁嘅嘢嘅。七十一咧，而家就係換嗰啲咩 Lacoste 同嗰啲卡通公仔合作嗰啲嘅產品。大家要想想呢啲產品係乜嘢質素嘅產品？ 而家萬寧都有另外一個 promotion 做緊㗎，佢就係依個係咪嗰個按摩椅嘅咩嚇 ？OTO 係一樣做緊㗎，咁就係 咪嗰印花咯？ 係啊，印花，然之後加唔知百幾至到四百幾蚊就換佢啲唔知什麼健康產品啊啲咁樣。你調翻轉諗下，我使咩要咁樣啫？如果我真係要買， 點解唔直接喺個價錢嗰度減？係 啊，我點解要收你同你咁樣儲啲咁嘅印花啫？喺成件事裏邊根本咧就係俾你賺完再賺，再要去咬多啖，即係一下先令到你咧好火滾，好討厭咯。如果我要去買 OTO， 我就直接買 OTO 咯。我點解要去收同你幫襯完你，俾你已經鋸咗一鑊噶啦，仲要鋸多一次？ 呢啲手段手法 ，marketing 嘅手法，我覺得咧，亦都今次帶出大家要真係對印花 醒覺咯， 消費行為要醒覺。大家對於自己平時嘅消費行為亦都要醒覺。我唔係話你一定要幫襯乜絲襪絲黃絲藍絲，唔係呢樣嘢。而嗰間公司，佢係咪一個有誠信嘅公司？佢對佢哋嘅員工，亦都係咪一個好嘅僱主？佢對個社會有冇責任？佢對香港呢個地方有冇信念？係呢幾個標準，我覺得。 等於我哋以前好火滾嘅，譬如如果你係司機咧，你係入油，你係會知噶啦。係 啊， 成架車都係碌到嗰啲咁嘅礦泉水咧。你冇㗎？ 點解你唔直接減俾我哋？ 你入完油，佢就第五樽礦泉水俾你，你冇地方放啊！司機咁你點啊？咪就擁佢個後邊座位嗰度咧。好啦，跟住你因為嗰啲水咁啊，擺咗個凳嗰度咧，一得 break 咁啊就擁曬落地下，跟住就喺下邊嗰個車嗰度碌嚟碌去，碌嚟碌去，你係覺得好煩嘅。首先，我點解要飲？你俾嗰個礦泉水我咧，第二就係點解你要減俾我？你唔喺個油嗰度，你咪就咁減俾我咧？你一樽礦泉水兩蚊係咪啊？咁啊唔該，你俾五樽我就減十蚊俾我。唔係 即 係 等於地鐵一樣咯 ，N 種嘅優惠 ，N 種嘅呢啲咁樣嘅回扣， 你要記住， 你都唔記得曬佢有冇俾翻你啦，已經。 地鐵最大嘅股東係邊個？ 啊，咪香港政府咯。 嗯， 所以我就係話咧，到今時今日，即係大家醒一醒，真係。無論我哋去消費嗰陣時做乜嘢都好，諗清楚一本書，你係幫襯二樓書店定係幫襯共產黨嘅書店？呢個係 make a difference 嘅，真係對你嚟講係你可以改變嘅。有啲嘢係你去想買一個幸福雙豐數，你去邊度買係可以改變得到嘅。 我係甩頭痛藥，我應該去邊度買？ 好啦，今集嘅時間未完嘅，我哋咧就繼續節目嘅休息完之後翻嚟咧，就係會有呢個 四國嘅第三集 《四國騙路》。同行二人嘅第三集，咁啊今集咧我哋就去到一个好高好高嘅山，要坐缆车上去嘅，然后咧就系相当之古木参天嘅一座嘅寺院嗰度，大家千祈唔好错过我哋播出嘅呢个《四国骗路同行二人》嘅第三集。咁我哋两个主持嘅时间咧就到此为止啦，大家继续可以欣赏我哋嘅呢个纪录片， 拜拜。 一番所啊，太隆寺嘅山腳就係一個叫做道之站，係一啲交通幹道上邊咧，就會有一啲方便揸車嘅人咧住宿嘅地方。如果佢附近有温泉嘅話咧，咁佢嗰個浴場咧都會將温泉水咧引入去嘅浴場嗰度咧，包埋浸温泉嘅。咁嗱，如果你話我係徒步嘅騙路者咁樣咧，其實住呢啲地方咧，咁你第二朝一早咧就起身咧就去參拜咧，都係可以咧慳翻啲時間嘅。今日我哋登上位于海拔約500米高嘅太隆寺。呢间寺咧系曾经被称为四国88寺院中登山难度最大嘅一间。嗱，而家上山咧，其实已经轻松咗好多啦，因为大家可以利用登山索道。呢条系西日本最长嘅缆车线，缆车穿过云雾，阳光四射，见到自己脚下边一片嘅云海。沿途可以欣赏剑山山脉的风景。我就想起未有缆车前艰苦登山的骗路者，他们的毅力实在是令人敬佩。 上到嚟一出咗呢個纜車咧，我諗呢、這個第二十一番嘅呢個四國遍路嘅泰隆寺咧，我覺得嗰個氣勢係好好。 嗯、 因為那條樓梯咧，見到我哋都好擔心。 但你有得揀嘅，咁咧個選擇咧就係你可以行樓梯，或者行呢個斜路。 當你徒步逐間寺院參拜，唔單止係挑戰體能，亦都係考驗毅力。如果你稍為留意咧，大部分行遍路嘅人咧個步伐都比較急嘅，俾你咧總覺得佢哋好似趕緊路咁嘅樣。步行其實咧可以帶嚟一種暂时的自由，放低日常生活的繁琐，好好去想一下其他日常以外的事。当你知道下一个目的地要赶及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你就自然会集中精神向下一站进发。路上边未必会有食肆或者很壮丽的景观，事实上整段路都很可能是全程山路，有的只是参天古木。遍路的寺院人少，所以很安静，只有遍路者念经的声音，又或者间中听到远处传来在庙里面敲响的钟声。 其实在日本呢，虽然今次我们看很多寺庙，但你有时候如果你不抱着一个去看寺庙的心态，只是看风景都几吸引。你想想这个太隆寺呢，那个太隆寺山呢，我相信这些大的杉树呢，我想是我们几世人的年纪来的。你摸下那些树皮。 之所以咁出名，系因为空海大师19岁嗰阵时曾经喺呢个山里边修行，而且寺院嘅规模咧系遍路里边最大嘅。太隆寺古树参天，寺庙身在林中，透露出一股特别嘅灵气，同喺高野山奥之院嘅本堂渗透嘅气氛十分之相似，所以太隆寺亦都被称为西方的高野山。寺附近有一段路是叫做舍心岳，保留了原本山路的形态。这条路就是空海当年修行的时候来回行走的道路。日本虔诚的遍路者，一生人会走过这88间寺院好多次。在太隆寺呢，我们就遇到一位伯伯，他不断向我们展示他手上的立经像，每一页的朱印呢都盖到满晒，望下去呢是一片红色的。相信他参拜过这些寺院最少都有几十次。遍路者都会很重视自己手上那本的立经像，因为他 不是一般的纪念品。盖上朱印的经像在他们心目中是具有护身符的作用，而更加呢是一份贵重的心意，不会轻易送给其他人。他们可能只是会送给自己的父母，又或者在自己寿终正寝的时候呢放在棺木里面陪葬。骗路者要记住小心好好保管这本《纳经像》，因为日本的传媒报道原来是有人在路上专门是偷这本东西，一本盖满朱印的经像是可以卖成10万日元。 德島裏面最出名的水果就是食柿，本來駕車就去88番的大龜寺，就在地圖那裡我們就找到一個叫松下園的地方。 它這裡挺有趣的，它是斷人頭計的，你進來之後你給了大人就700日元，然後你就可以 攞膠袋， 攞膠袋， 攞把刀， 攞把刀就在這裡 割 割和食，但是就 不用拿走的， 是的，這樣就是一個放題來的，你可以抗食 柿子放題， 沒錯。 準備吃多少個？ 山坡咧就係全部都是金樹 喎。個園主話俾我哋聽咧，除咗係即係家庭活動啦，今日星期六咁多，即係你見到咁多人坐曬喺度當係野餐啦。咁原來咧老人院咧亦都會係間中咧車啲老人家嚟呢度咧，就即係放題生果放題一天。 冇時間限制嘅喎。 冇啊，佢咪就係話直接到夜晚黑10点，佢園閂門啦，咁你又可以走啦咁。依個金本身咧就過千棵，而嗰個柿咧都有幾百棵。原來那裡就是有稻田，去到12月之後都很多不同類型的品種，而在4月、5月的時間他們就做這個竹筍。 唉，終於這個來到88番結緣所了，这个四国遍路的最后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大龟寺了。我相信很多人呢他们即经过漫长的徒步之后呢，最后来到这道的时候呢，我想那个心情一是就很激动，一是就背得很紧要。 我一路上面以为呢会有很多遍路者在终点那里聚集，但原来来到才发现和路上面其他寺庙根本没什么太大的分别。最不同的呢就是大家可以将手上面的金光像留下，去纳经所交低1000日元，就会供奉一段时间3个月左右，然后就火化。这几天由第一番灵山寺开始呢，我一路上拎着这支金光像，由起初很不习惯，然后慢慢变成我旅途上面的伴侣。金光像在遍路上面是有它特殊的意义，代表空海与你同行，虽然你一个人走在陌生的环境也都不会有恐惧。但是我经常在路上食肆或者车站呢都发现很多人不记得拿他们的金光像，孤零零地放在墙边。那 这个大龟寺的朱印呢最后就写着结缘所，即是说你立下的心愿之后完成了之后最后呢完了个心愿了。在这个纳经所门外呢有一个即木栏杆的地方，大家看到呢有很多金光像在这里。这些金光像呢大部分呢大家看看呢其实可能是很旧的，其实有些是。那也是有大有小，这些木也看到呢是有寫下他的名字，就是完成了88遍路的遍路者就会将他的金光像留下在这里供奉的。如果大家想将他的金光像和管粒，即是那顶帽， 喺度擺喺度供奉嘅話咧，咁就同入邊嘅呢個納經所嘅人講咧，咁就可以放低嘅啦。離開大師堂之後咧，嚟到本堂之前咧，就有呢個叫做寶像堂嘅地方。寶像就係大家手頭上嗰支金剛像啦。咁如果喺頭先嗰個地方放低之後咧，呢啲金剛像咧，原來咧係會集齊咧，然後擺喺度供奉嘅。 今次遍路行，表面上是去四国朝圣，但是实际上，我是很希望大家想想，究竟同行二人，或者你的同路人，是什么呢？